下渴望生活的心，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简简单单的为你歌唱，阳光照在冬天。 许巍的这一首《四季》，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这首《四季》呢，唱出了四季，也是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说这些大叔们唱给我们的故事。会听到很多，可能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变成大叔的人，他们送给我们这些歌曲呢，有着他们的人生阅历，有着他们的精彩的故事。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在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986都可以。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一个永远有着一颗童心的人吧，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应该是四大天王的那个时代，所以我一提到这个时代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哇，好像这一位出场会不会年龄很大呢？刘德华，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应该依然是那种非常年轻非常有活力的状态。而这首歌呢，是他很早之前唱给自己听的一首歌，也是唱给歌迷去讲述自己从你经历的一首歌曲。相信这首歌的名字在你脑海中已经在盘旋了吧？这一首来自刘德华的《17岁》。 17岁那月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早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唱音假音都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唱情歌齐齐来一天，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又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应该起跌托子改变每首歌是每中年，喜欢我别些了，任由逃 记住掌声很便捷，和唱情歌又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应该起跌破纸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 这首来自刘德华演唱版本的《十七岁》，相信也让很多人想到了当年的那些岁月。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刚刚这个间奏里响起的都是刘德华经典的歌曲的配乐啊，所以真的能想到很多的歌。我的爸爸很喜欢刘德华，我一直了解的也不是很多，因为他可能对于我来讲是属于上一辈人的偶像，所以也没有好好听过他的歌曲。刚刚听到这首《十七岁》的时候，突然间脑海中浮现了很多的画面。他在歌里唱道，说是当时的 fans 太疯癫了，情歌唱不厌，到29岁的时候意气风发，众星捧月，好像什么都近在眼前。直到当时他唱歌的时候，40岁已经过了，声线也变得沙哑一些了，很多经典的歌曲也不再有人去挂念，可还是希望那就是掌声依旧在响起，所以是一种情怀，一种坚持。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温柔唱歌的李健。在他当时的那个年代，很多人都在去尝试着和西方流行的这些 hip hop 啊，其他的一些元素进行融合，而只有他呢，依然坚持自己的音乐理念。所以那个时代，他唱了很多的清新的风，现在再来翻听的话，会发现依然是我们今天听起来是百听不厌的。而最近在歌手的舞台上，李健也是和小岳岳去合作唱了一个串烧，这个串烧真是让人一言难尽啊。今天还是来听一首《似水流年》。 偶尔在镜子里面，就时光和我相遇，那片远远的天空，炉火映红的暖冬，大雁飞过秋天的海面，看着奔跑的童年，吃这脚的快乐只不过是仓皇的一转眼，他手中的口琴唱的歌唤醒贪玩的耳朵，爱是手中捧的红苹果，那年夏笑着不说，生命的 闪烁。我愿这一夜长醉，流年似水般滋味。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度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见尽了云涌风起，怎么舍得放下你。证明爱人又爱己，何以要那么悲壮才合理。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双臂，不必挑选我们成败戏。当我两个并无冒险的福气，见尽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我们仍珍惜这淡。 即使身边的事事再无道理，也要和你永远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天挽着同样的手臂。这是来自陈小春的一首《相依为命》。 这是他2004年的歌曲。在2015年的时候，古惑仔有一个演唱会当中也是演唱了这个版本，当时是和台下的应采儿热情的互动，也是喂了一把狗粮啊。其实今天听的就是这些来自有着阅历的男人们他们唱的歌曲，我叫他大叔们。然后陈小春也到了这样的年纪了哈，现在这首歌应该算是名副其实了，因为这首歌这个电视剧很多人到现在都没有看过，因为它实在太久远了。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做《义不容情》，而这首歌呢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歌手呢是陈百强。而这首歌呢是陈百强在1989年发行的一张粤语专辑当中收录的。这首歌呢也是他的很代表作的一首歌曲，他是80年代粤语流行音乐的主要歌手之一，也是被视为是香港第一代的偶像歌星，所以就我音乐修养来讲，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多位手，擅长去演绎浪漫的情歌，也能自己去创作歌曲。在香港乐坛，像陈百强这样的歌手并不多见，而他对于音乐的把控也是让我们叹为观止。这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这一生一生何求呢，也是陈百强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当时呢，他是红推华纳之后推出的第一首歌曲，而这首歌呢，他也是想要做到最好。所以说呢，虽然没有太多新的突破，但总归结果是没有让歌迷去失望的。而这张唱片当中，他也唱了不少的快歌，已经驾轻就熟了这样的一个尝试。接下来听歌，看看上半时段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是来自张宇的《给你们》。从月薪两股到一言难尽，从消息到月亮太阳，张宇呢，他一直是这种语式情歌，一直在坚持这样的一个风格。虽然可能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张宇唱的那么的如歌如泣啊，但他的每首歌似乎都可以拼凑成我们某一个时期、某一个特定情节、某一个特定场合可以去唱的歌曲，比如这一首《给你们》。 将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多爱你几分，你多还他几分，找幸福的可能，从此不再是一个几分。 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是为了谁？时间带走的日子会相信我所交给你的心。过去的温柔让我颤抖，我还想着从此以后，是谁遇见谁，是谁爱上谁，我们早已说不清。是谁离开谁，是谁想着谁，你曾经给我安慰。写在心里的话也会改变，是曾经躲避的誓言，昨天不懂的事又会重来，你的心是否依然在？别在意今天能不能永远，想我的时候不会孤单。散开的头发遮住了肩膀，你的心是否和我一样？是谁遇见谁，是谁爱上谁，我们早已说不清。是谁离开谁，是谁想着谁，你曾经给我安慰。见谁，是谁爱上谁，我们早已说不清。是谁离开谁，是谁想着谁，你曾经给我安慰。是谁遇见谁，是谁爱上谁，我们早已说不清。是谁离开谁，是谁想着谁，你曾经给我安慰。 一首《昨天今天》来自老狼，说出专辑呢就是《恋恋风尘》这个特别有名的专辑了。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来听呢就是这些大叔们唱给我们的歌曲，里面有着他们的一些故事哈。我们都知道《恋恋风尘》这张专辑呢有着老狼、高晓松、关洛很多他们同一时代的人的共同的一些梦想，关于音乐的梦想。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我就要说应该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个白月光，因为呢卢冠廷他虽然的歌曲我们听到的不多，但有一首歌一定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一首来自卢冠廷的《一生所爱》。 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天边的你漂泊在白云外，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残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 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想起某个好久不见老朋友，记忆跟着感觉慢慢变鲜活，染红的山坡，道别的路口，青春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剩一片感动在心窝。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也许值得纪念的事情不多，至少还有这段回忆够深刻。是否远方的你有同样感受，成长的坎坷，分享的片刻，当我又再次唱起你写下的歌，仿佛又回到那时候。时刻曾一起度过，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 来自林志炫的声音，这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每到毕业季的时候，总会有很多人喜欢听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讲述的也是毕业季这样一首情感的歌曲。这首歌讲述了人生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的人并肩去度过青春时光之后，在分别的时候这一种不舍和留念，多年的好朋友好像家人一般的温暖，而且彼此了解，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感情都要懂得珍惜，也要懂得去释怀， 最重要的是把这份感动和美好的记忆留在心里。所以这首歌是在林志炫心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发布在2005年的这一张专辑《抒情歌》当中。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个歌手可能在很多人概念当中应该和大叔没有任何的这个划等号的可能哈，但其实来年龄上来讲的话已经差不多了。张震岳这首歌是他在纵贯线的时候在2009年发行的唱片《北上列车》当中的一首歌曲，也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而这首歌呢是他为数不多的一个温柔的小情歌，非常简单的吉他和没有经过修饰的人声，呈现出一个我们特别少见的特别温柔的这个张震岳。而这首歌就是来自张震岳的《抱着你》。 如果明天看不见太阳，整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在最后这一刻，让我紧紧抱你，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如果生命果真是无常，我愿坦然面对而不慌，有你在我身旁，有你给我力量，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你的眼神充满爱和光，让我不畏惧明天黑暗，烦恼忧愁悲伤一切都不重要，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唱着再见，那个说着18岁的故事的 一个小男生而已，没想到也成了这样一个大叔年龄的人了。最后一首歌来自一位真正的大叔啊，李宗盛。老李的这一首歌应该是很多人心目中特别熟悉的一首歌曲，也是会轻轻跟着哼唱起来的一首歌曲。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最后一首歌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想说却还没说得，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得。说不定我一生全体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两个字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休，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亲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直至此方休，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休，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越过山丘。 线高挑，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喋喋不休时不我语的哀愁，像亲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直至死方休。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啊，表哥 倒酒喝， 啊，表妹 倒酒喝， 啊，表哥 喜欢不喜欢也要喝， 喜欢了 也要喝， 不喜欢 也要喝，管喜欢不喜欢也要喝。 表胡扯。 北京时间21:00。